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八章，上文我哋讲到秋生同小红夹电计，就希望小红呢报下文才嘅搭救之恩，諗住第二日有个发财行动添。咁究竟乜嘢嚟呢？我慢慢听落去啦。到第二朝朝头早呢，九叔子伸住个懒腰系咁返嚟，文才同秋生呢早就煲定水等阿师傅㗎啦。只见九叔打住个喊路入到嚟讲啦。 哎呀，你两个咁早起身啊？ 啊，系呀，师傅，乜你咁晏咩？ 系，一阵间仲要去嗰个咩前老板，定系乜嘢？哎呀，我都唔记得咗啦。 哦，一定系睇睇风水嚟啊！师傅，你嚟到呢个咸水镇，又真系好似浸咸水咁样，有啲嘢到啊。 九叔听到文才咁讲，拧拧个头讲啦。咁有生意唔同做咩系咪？ 我话晒都赞助咗你十个大洋啊嘛！ 秋生啊讲啦， 哇！咁如果咁计法，今日一个钱老板，后日一个银老板，我师傅咪发晒？ 系我哋修行嘅人睇钱嘅咩？你哋要记住，学道嘅人可以食得好肥，但系千祈唔能够做伤天害理嘅事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明白未？ 明，梗系明啦，师傅。 咁啊，我睇你呢几日都唔使翻嚟住噶啦。 你又知？ 系梗知啦，师傅。你啱啱出初嚟报道，咁多老板又请你食夜粥，跟住啲饮宴又多，唔灌醉你又唔走得噶啦。 秋生啊，跟住拍马屁啦。系咯，你睇我哋师傅几巴闭，喺另外一个镇啊，传到嚟呢度都咁有名气。哇，你又发啦，师傅。点啊？咁其实使唔使我哋帮手啊？我又唔介意帮你食多啲喎。 九叔骨骨文才，又骨骨秋生， 你两个烂鬼，净系挂住食。不过有得食唔食，又最大恶极喎，系咪？ 文才见到师傅春风得意咁嘅样，就讲啦：啊，咁啊，师傅使唔使我哋真系去帮下手啊？咁又唔使， 你唔使睇到咩？ 我妖，我卖埋夜粥嘅夜晚先睇嘅啫。 咁你哋两个都熟悉呢个镇嘅情况先呢？ 啊，系，今晚可能我都唔翻。有个前老板定，哎呀，我唔知啊，我又会唞，你哋两只马骝自便啊。 一路讲住，伸伸个懒腰准备入去啦。 啱啱行到一半啫，门口有人拍门啦。 啊，阿九叔系咪喺度啊？阿九叔系咪喺度啊？ 秋生一边行上开门一边讲啦。 哇，师傅，啱啱前脚到，后脚嘅前老板揾你咯，怕扯啲咁，我哋都唔使住啦，益我同文才啦。九叔个拧拧头，静静衣衫。 好啦，玩笑就开完，搵啲正经嘢做啦。 秋生啊，同文才一边送住师傅行出去。哇，师傅啊，你真系咁毒食嘅烂肥喎，唔带我哋去威啊？ 文才一听就知道咧，秋生喺度欲擒故纵。 啊，系咯。咁你做乜唔带埋我哋两个去啫？咁啊，俾我哋见见下世面都好嘛。 九叔就讲啦， 人哋都冇请你哋，而且你个何老板你都知噶啦。咁人哋就系睇我，唔睇你，有乜办法啦？ 哦，咁啊，唔怪得师傅你咯。 秋生喺旁边拍马屁啦。唉，如果我有师傅咁叻咧，咁啊多两餐晏仔食下啦。 咁我系师傅嚟嘛，使乜讲？ 一路笑住，一路行出去。 啊，师傅慢行，咁我今晚唔等你们噶。 哎呀，师傅食好啲，搵多啲啊！ 呢两只马骝眼神一望，准备计啦。咁啊，闲话又提，文才安置咗阿小红个妈入咗四合院后边嗰间茅屋住住先呢，打点好一切。而小红因为日头见唔得阳光嘅，就喺屋里边陪住阿妈。而文才呢？亦都系天性善良啊，当正啊真系自己姨妈咁嘅时候啊。秋生就问啦：， 哇，你真系勤力个女婿喎、啊、你， 我才猜过你咩？咁你知道我自细都一个人嘅，咁难得有个伯爷婆对我咁好，咁孝敬下佢，好应份啫嘛。 咁系，咁讲真，我同你都差唔多，我都系姑姐凑大嘅啫。 吓系咯，咁啊帮得咪帮咯，系嘛？ 一路系咁讲住啫， 小熊就慢慢飘出嚟，缩喺个阴暗角落里边，就同文才同秋生讲啦：两位大哥，你哋两个都系好人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而我亦都谂得好清楚啦。两位大哥，想我点样帮你哋啊？ 文才勾勾头，望住秋生。秋生讲啦：唔紧要，我哋等夜晚，大家先喐手啦。咁好快脆，夜幕降临啦。秋生打探到九叔果然被前老板请咗唔知咩酒楼到又食狗大鬼，睇怕呢几日都唔得人理佢哋嘅。咁一路招呼住文才，叫埋小红，等安置一老人家瞓落床之后呢，两个人一只鬼慢慢溜出街啦。一路行呢，就到咗何老板间茶楼啦噃，即係上一日同阿宝少爷打交嗰间呢。不出所料，这个宝少爷呢又喺度眼金金咁及住婷婷，成日諗住调戏佢啦。而婷婷呢又真係好似个妹仔咁帮阿舅父呢间物店呢滴出滴入咁帮手，一啲富家女嘅架子都冇。而对住呢个已经提咗亲嘅宝少爷嘅骚扰呢，都係有口难言。一见到宝少行过嚟，即时就缩㗎啦。秋生望望佢哋，就同阿小红讲啦：喂，嗱，见唔见到啊？隻手往前一指，指住宝少就讲啦：呢个人极度样衰，猥猥琐琐呢个呢就係全镇最衰个宝少啦。跟住指指婷婷：嗱，呢个呢就係婷婷，係我哋阿文才哥嘅心上人嚟嘅。你睇下呢个宝少啊，成日都顾住咸猪手婷婷啊，你话佢咪贱鸠格啊？嗱，抵唔抵铲佢先？小红啊，望望呢个宝少就问啦：咁佢有咩嗜好咁啊？文才讲啦：咸湿咯，你睇下佢死人样，咸咸湿湿咁，成日谂住咸湿啊！婷婷，佢仲唔系个淫贼？ 我一边讲啫，阿宝少喺嗰边好似好配合咁样， 担住个嘴谂住嘴啊婷婷咁滞，婷婷啊起晒咁避啦， 但又唔敢得罪佢，况且啊，好似话有婚约喺身噶嘛。 但系大街大巷里边，婷婷啊只能够闪闪烁烁系咁避啦。见住呢啲情景，小红个样都好厌恶咁样皱起条眉。秋生一见到，哈哈，系咪想比巴佢呢？小红面色一沉， 呢啲咁嘅淫贼，你交俾我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小红个头呢，由前啊拧到后，360度啊转咗圈。文才同秋生见到，哇，咁搞变科啊！只见到小红拧翻正个头嘅时候呢，就竟然变成咗婷婷嘅样噃。文才一见到，捽捽自己只眼。婷婷，你 文才大哥，我是小红啊。 秋生啊望到眼都直埋， 哇，好嘢喎，好似真嘅一样啊，完全睇唔出分别喎。 我哋而家等佢出嚟就得啦。 一路讲住就喺个树丫角度等呢个宝少爷行出嚟啦。咁啊，果不其然，呢个宝少呢见自己啲咸书手未曾得逞，婷婷啊起晒鼻，心里边有啲冇瘾啊，慢慢啊踱出咗茶楼啦。而呢个时候呢，秋生就讲啦：佢行出嚟啦，我哋就准备喐手啦喂。 咁我而家过去先，两位大哥跟住嚟啦。 啊，好好。 两人应咗一声，跟住小红就尾随住呢个宝少爷啦。 一边行文才问啦：喂，秋生，你两个狗搞乜鬼啊？ 搞乜鬼喎？帮你发达搵米啊！ 啊，咩啊？ 哎，跟住嚟啦！一边行住就见到小红变成婷婷嘅样咧，两步追上呢个宝少啦。 宝少一见到原来是婷婷，就问啦： 哎呀，婷婷，我个未来老婆点啊？挂住我啊你？ 小红咧就慢慢耷低头就讲啦：咁啱啱大街大巷啊嘛。 宝少一手执住阿小红只手。 咁我哋翻屋企先啦，系嘛？哇，你只手感动，唔怕，等我温暖啊你吓。 一边讲住，扯住小红就走啦。 文才一见到，顶你个肺啊，咁狼胎嘅， 抽身一嘢拉住阿文才，喂，定啲礼，假噶嘛？ 假我都系啫。 唉，你都傻嘅，小红系鬼嚟噶嘛？鬼都教咩？ 唉，总之呢咁家产冇人性，乜都做得出嚟嘅，我快啲跟上去啦。 抽身就揿住文采啦，睇定啲先啦、啊。只见呢个宝少拉住变成婷婷咁样嘅小红鸡咁脚行翻屋企啦。而呢个时候小红呢，一边俾阿宝少拖住行，一边拧翻转头望望抽身同文采，笑咗一笑，眼神意思即系话一切冇问题，跟住嚟啦咁样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两个人就对望一眼，一齐快快步咁跟上去啦。行过两条街，终于嚟到呢个宝少爷屋企啦。哇，我成个门口系富丽堂皇，大堂门口两个字写住史家咁样。文才一见到讲啦，哇，咪真系几有钱噶，不过佢老豆啱啦。有咩唔啱啊？屎啊！一路讲住。就慢慢揾棵树匿埋啦，而正系呢个时候咧，史家家丁见到阿宝少爷翻嚟呗，两个一齐开门啦。而正系呢个时候咧，宝老师就行咗出嚟噃。宝少爷拉住小红，对住阿宝老师眨眨眼：， 耶，你出去啊？慢慢玩，慢慢玩，今晚玩乜嘢？任我数吓。 啱啱讲住就擦肩而过，而宝老师同小红嘅眼神一对，小红就即刻耷低头啦。而宝老师呢个时候呢，就叫着宝少讲咯：， 诶，宝少，你过过嚟。 宝少爷就行咗过去啦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呢个宝老师咧，搭住阿宝少个膊头，两条友仔喺度字字浸咁样倾紧密计。秋生就讲啦：，你睇下呢个老屎忽，方唔系又系教紧呢个吴家产度搞咩衰嘢咩？ 啊，系咯，你睇下佢成个脑坑啊，鼓鼓滑滑咁样。你连俾啲唔知咩佢添啊？ 咩啊？佢俾咩佢啊？ 唔啱啱呢条咁嘅老怪物咪塞咗啲嘢俾阿宝公子咯？我怀疑啊，都唔知系咪啲咩春药嗰啲咩含笑半步钉嗰啲咪嘢？ 我谂就系啦。一边讲住啫，嗰边啊传来宝少爷系咁喺度笑啦。 啊，宝老师，今晚呢玩尽佢吓，攞去洗，攞去洗。 一边讲。揞咗一大盏嘅银票塞俾宝老师，拧转头拖住阿小红入咗里边，见住阿宝少拖住阿小红，佢两条友啊擒上树喺度睇啦。 喂喂，睇清楚系边间？ 睇到啦，睇到啦，第二间啊，二楼啊。 哦，好啦， 两个人随即一滑滑落嚟，沿住个围墙咧就走在嗰栋楼嘅楼下啦。而小红呢一边咧，跟住宝少啊上咗佢二楼嗰间房。间房啊，事事正正，周围啊摆满晒古董啊、玉器嗰啲嘢，中间一张大床，隔篱啊仲有几壶酒浸住啲人参咁啊添。只见到宝少咧，吩咐啲客人攞啲酒菜入嚟，就同呢个变成婷婷咁样嘅小红咧，一边对斟，一边就喺度摸手仔啦，饮下饮下，三杯落肚，宝少啊抵颈唔住啦，一下攞住小红只手，小红就咁样推开佢。一起身就慢慢行下窗边，宝少见呢个婷婷起身嘅喺后面一揽就揽到实。 哎呀，你睇下你啊，个身几冻啊，等我嚟温暖下你吓。 只见到小红啊讲啦， 宝少唔好咁心急啦，你换件衫先啦。 只见呢个宝少咧，好听话咁哦，咁行咗后边床啦。小红啊见住宝少咧行咗屏风嘅后边换衫。即刻推开个窗门，望落条街度啦，果然就见到文才同秋生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小红冇事，喺下面扬扬手。小红啊，同佢哋打咗个眼色，就入佢哋埋去啦。小红望望里边，见到宝少咧，仲慢条斯理咁喺度换紧衫、除紧衫。一睇到隔篱摆住嗰啲古董，攞只大花樽对住窗口啊讲啦：， 两位大哥，接住啊！ 文才同秋生见到。哇，古董嘢嚟，即刻除一件衫喺外面兜住，小红咧随即就喺二楼掟咗个花樽落去啦。两个人一兜兜住，哇，又聚首，应该值唔少钱噶。小红见一切顺利，跟手啊一只、二只、三只、四只的古董系咁喺二楼掟落去俾文才同秋生啦。咁发达系咪就系咁简单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